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8，《后汉纪三》。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下。乾佑元年三月丙辰，使弘肇起复，假监侍中。侯毅家富于财，后禄执政及使弘肇等。由是大臣征御之，丙寅以义兼中书令，行开封尹，改广进为大名府，晋昌君为永兴君。侯毅盛毁王景崇于朝，言其自横。景崇闻义引开封，知事已变，内不自安，且怨朝廷。会赵潜供奉官王毅如凤翔，征赵匡赞牙兵一阙，赵思婉等甚惧。景崇因以言击之，思婉途中为其党常宴卿曰：“小太尉已落其手，吾属至京师，并死矣，奈何？”燕青曰：“临机致变，子勿复言。癸酉至长安，永兴节度副使安有归巡检乔守温出迎王毅，置酒于客亭。司婉前白曰：‘豪宅时一定管设于城东，今将士家属皆在城中，欲各入城，妾家亦城东宿。’有归等然之，使司婉等皆无铠杖，即入西门，有周孝坐门侧，司婉遂夺其剑斩之。其徒因大躁，持白挺杀守门者十余人，分遣其党守朱门。司婉入府，开库取铠杖几支，有归等皆逃去。司婉遂聚城，及城中少年得4000余人，善城隍弃楼叠，旬日间战守之具皆备。王景崇讽凤翔利民，表景崇指军府事，朝廷患之。贾诩喜靖难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，喜保义节度使赵辉为凤翔节度使，并同平章事，以景崇为滨州留后，领便道之官。国州陵人靖边庭杀团练使田令芳，驱掠州民奔赵思婉，至潼关，潼关守将出击之，其众皆溃。初，契丹主北归，至定州，以义武节度副使耶律忠为节度使，喜故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。方简怨会，且据入朝为契丹所留，迁延不受命，率其党3000人保狼山故寨，控守要害，契丹攻之不克。未及，遣使请降，抵赴其旧官，以汉契丹。耶律忠闻邺都济平常聚华人为变，诏以承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，使出兵经略定州。未行，忠与马达等焚掠定州，西驱其人弃城北去。孙方简自狼山率其众数百，环聚定州， 又奏以弟邢友为益州刺史，方玉为泰州刺史。每契丹入寇，兄弟奔命，契丹颇畏之。于是晋末州县献契丹者，解赋为汉有矣。丙子，以刘在明为承德节度使。麻达治其国，契丹主则以失守，麻达不服，曰：因朝廷征汉官治乱耳。契丹主镇杀之。苏逢吉等为相，多迁补官吏。杨斌以为虚废国用，所奏多益之，逢吉等不悦。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书言：今关西纷扰，外遇为急，二枢密皆左命功臣，官虽贵而家未富，宜授以要害大阵，枢机之务在陛下目前，亦以裁决。逢吉与贵自先帝时任事，皆可为也。杨斌、郭威闻之，见太后泣诉，称：臣等从先帝起艰难中，今天子取人言，欲弃之于外，况关西方有事，臣等何忍自取安逸，不顾社稷。若臣等必不任职，岂留过山陵？太后怒，以让帝，曰：国家勋旧之臣，乃何听人言而逐之？帝曰：此宰相所言也。因诘责宰相。涛曰：此书臣独为之，他人无欲。丁丑，罢涛政事，乐归私地。是日，宾经同化寺镇，据上言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与永兴凤翔同返。时守贞闻杜重威死而惧，因有异志，自以进士常为上将，有战功，素好诗，得士卒心。汉室新造，天子年少出力，执政皆后进，有清朝廷之志，乃招纳亡命养死士，至城堑善甲兵，昼夜不息，遣人见道及蜡丸结契丹，屡为边吏所获。郡仪人赵修己素善术数，自守贞至华州，属司户参军，累从一阵，为守贞言：时命不可，勿妄动。前后切见非一，守贞不听，乃称疾归乡里。僧总伦以数昧守贞，言其必为天子，守贞信之。又常会将佐置酒，引公指侍长虎图曰：吾有非常之福，当众其舌。一发众之，左右皆贺，守贞亦自负。会赵思婉据长安，奉表献御衣于守贞。守贞自谓天人邪气，乃自称秦王，遣其骁将平陆王季勋将兵据潼关，以思婉为晋昌节度使。同州距河中最近，匡国节度使张彦威常训守贞所为， 奏请先为之备。找华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将步兵戍同州，故守贞起兵，同州不为所并。金山云州人也。定难节度使李宜音发兵屯境上，奏称去三载前羌族叶吴杀随州刺史李仁玉叛去，请讨之。庆州上言请义兵为备，诏以司天言今岁不利先举兵，欲止之。下四月辛巳，陕州都监王玉奏克复潼关，帝与左右谋，以太后怒李涛离间，与更禁用二枢密，以明非帝意。左右一及二苏之专，欲夺其权，共劝之。壬午，致以枢密使杨斌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枢密使如故，以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，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。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，帝皆委宾斟酌，自是三相拱手，正是尽绝于宾。事有未更宾所可否者，莫敢施行，遂成宁制。三相每尽你用人，苟不出宾意，虽不畏亦不知语。宾素不喜书生，常言国家福临时假兵强，乃为极物，至于文章礼乐，何足介意。既恨二苏排挤，又以其除官太滥，为众所非，欲剿其弊，由是兼于除败。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沾一命者，凡门印及百司入仕者悉罢之。虽由宾之余弊，时人亦就二苏之不公所致云。以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永兴行营都部署，将侍卫兵讨赵思婉。戊子，以保义节度使白文科为河中行营都部署，内客省使王俊为都监。辛卯，削夺李守贞官爵，命文科等会兵讨之。乙未，以宁江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弘谦为西面行营都虞后。王景崇谦言不知滨州，越级凤翔丁壮诈言讨赵思婉，仍迭滨州会兵。契丹主如辽阳，故晋主与太后皇后皆夜见，有谗奴隶者，契丹主之妻兄也，闻晋主有女未嫁，以晋主求之，晋主辞以诱。后数日，契丹主使人持取其女而去，以赐谗奴。王景崇为属凤州刺史徐彦书求通户事，人须属主使彦复书招之。契丹主留晋翰林学士徐台福于幽州，台福逃归。五月乙亥，华州言和决于池。六月戊寅朔， 日有食之。心巳，以奉国左相都虞后刘慈充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后。已有王景崇遣使请降于蜀，亦受李守贞官爵。高从诲寄与汉爵，北方商旅不至，境内贫乏，乃遣使上表谢罪，起修职贡，召遣使慰抚之。西面行营都虞后尚弘谦攻长安，伤重而卒。秋七月，以工部侍郎李谷充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。庚申，假枢密使郭威同平章事。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，姓豪齿，抢士人田宅，藏匿亡命于私地，至欲系负债者，或历年至有余死者。其子简教左仆射季昭，好击剑，常与僧归信访善谏者。又匡胜都指挥使孙汉韶与叶有隙，密告叶季昭谋反。翰林常侄李浩奉圣控贺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，复从而赠之。甲子，夜入朝，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，下诏曝其罪恶，即没其家。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楚回亦专权贪纵，卖官郁郁，四方溃陷，解先书楚回，赐及内府，家资巨万。子德君亦骄横，张业既死，蜀主不忍杀楚回，听归私地。楚回惶恐辞位，以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。蜀主欲以普丰库使高延昭、察九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，以其名位肃清，乃授通奏使之枢密院事。昭远成都人，又以僧童从其师入府，蜀高祖爱其敏慧，令己侍蜀主左右，致仕委以积物，府库金帛自其取予，不复会计。戊辰，以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，白文科兼之河中行府事。蜀主以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浩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，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并同平章事。蜀安思谦谋进去救将，又赠魏胜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尹谋反，欲代其位，夜发兵围其地。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入朝，即言廷尹无罪，乃得免。廷尹因称疾，故请解军职，假虚，蜀主许之。凤翔节度使赵辉至长安，以害，表王景崇反状一名，请进兵击之。初，高祖镇河东，皇帝崇为马步都指挥使，与藩汉都孔目官郭威争权有隙，即威执政，崇忧之。 节度判官郑拱劝崇为自全计，崇从之。拱青州人也。八月庚辰，崇表募兵四指挥，自是选募勇士，招纳亡命，善甲兵，使府库，把上贡财富皆以备契丹为名。朝廷诏令多不秉承。自河中、永兴、凤翔三镇俱命以来，朝廷既遣诸将讨之。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，白文科屯同州，赵辉屯咸阳，为郭从义、王俊智诈进长安，而二人相恶如水火，自春卒秋皆相仗，莫肯攻战，抵患之，欲遣重臣临都。壬午，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昭卫安抚使，诸军皆受威节度。威将行，问策于太师冯道，道曰：守贞自谓旧将，为士卒所附，愿公勿爱官务以赐士卒，则夺其所事矣。威从之，由是重心始附于威。召白文科趋河中，赵辉趋凤翔。甲申，蜀主以赵廷尹为太傅，赐爵宋王。国有大事，就地问之。戊子，蜀改凤翔曰祁阳君。己丑，以王景崇为祁阳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乙未，以钱弘处为东南兵马都元帅，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吴越国王。郭威与诸将亦攻讨，诸将欲先取长安、凤翔。镇国节度使扈从科曰：今三叛连横，推守贞为主，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。若舍近而攻远，万一王赵俱无前，守贞己无后，此威道也。威善之。于是威自陕州，白文科及宁江节度使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刘慈自同州，常思自潼关，三道攻河中，为抚养士卒，与同苦乐，小有功者赏之，微有伤常亲视之，是无贤不孝，有所陈起，皆温慈色而受之，为武不怒，小过不责，由是将卒贤归心于威。十，李守贞以禁军皆常在麾下，受其恩师，有士卒素交，苦汉法之言，为其志则寇城奉迎，可以坐而待之。继而士卒心受赐于郭威，皆望守贞救恩，己亥至城下，扬其法鼓，踊跃构造，守贞视之失色。白文科克西关城，诈于河西，常思诈于城南，威诈于城西。未几，威以常思无将领才，先遣归镇。诸将欲急攻城，威曰：守贞前朝宿将，见斗好师，屡立战功，况城临大河，楼叠顽固， 未易轻也。且彼平城而斗，吾养而攻之，何意率士卒投汤火乎？夫勇有盛衰，攻有缓急，时有可否，事有后先。不若且设长围而守之，使飞走路绝。吾洗马募兵，坐时转书，温饱有余，死城中无时，公躺家财皆竭，然后进梯冲以逼之，非与袭以招之。彼之将士脱身逃死，父子且不相保，况乌合之众乎？思晚景崇，但分兵迷之，不足虑也。乃发诸州民夫20000余人，使白文科等率之，哭长壕，筑连城，列队伍而围之。为右卫诸将曰：“守贞相位高祖，不敢吃张，以我辈崛起太原，事功未著，有轻我心，故敢反耳。正宜静以治之。”乃掩其卧骨，但寻河设火铺，连延数十里，翻不足以守之。遣水军移舟于岸，寇有前往来者，无不擒之。于是守贞如坐网中矣。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楚回请老，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。南汉主遣之至告宣化中允章，求婚于楚，楚王西广不许。南汉主怒，问允章：“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？”对曰：“马氏兄弟方征亡于不暇，安能害我？”南汉主曰：“然。”西广怒而吝啬，其士卒妄战日久，此乃无进取之秋也。武平节度使马希鄂请与楚王西广各修职贡，求朝廷别加官爵。西广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鸿炼进奏官张仲寻谋，后路执政使具其请。9月壬子，赐西鄂及楚王西广诏书，欲以兄弟移乡极目，凡西鄂所供当付西广以闻。西鄂不从。蜀兵援王景崇，军于散关。赵辉遣都监李彦从袭击破之，蜀兵遁去。蜀主以张掖王楚回执政，事多拥蔽，即位，始至鬼韩，后改为谢纳韩。王景崇尽杀侯邑家属70余人。一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任举先在外得免，更申以任举为袭州刺史。任举子严广尚在襁褓，乳母刘氏以及子异之，抱严广而逃，起时至于大梁，归于义家。李守贞屡出兵欲突长围，皆败而返。遣人击蜡丸求救于唐蜀契丹，皆为罗者所获。城中时且进，嫖死者日众。守贞忧形于色，召总伦诘之。总伦曰：“大王当为天子，人不能夺，但此分也有哉， 待磨灭将尽，只余一人一骑，乃大王确起之时也。寿贞有以为然。冬十月，王景崇遣其子德让，赵思婉遣其子怀义见蜀主于成都。戊寅，景崇遣兵出西门，赵辉击破之，遂取西关城。景崇退守大城，堑而围之，朔挑战不出。辉遣遣千余人换甲执兵，效蜀旗帜，寻南山而下，领诸军声言蜀兵至矣。景崇国遣兵数千出营，辉设伏掩击，尽一之，自是景崇不复敢出。蜀主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将兵救凤翔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吴昭义上书谏曰：臣切见庄宗皇帝志贪西顾，前蜀主意欲北行，凡在廷臣皆共谏书，书无听纳，有何所成？只此两朝可为见戒。不听，又遣雄武节度使韩宝珍引兵出千阳，以分汉兵之势。王景崇遣前义城节度使酸枣李彦顺等逆蜀兵。丙申，安思谦屯右界，汉兵屯宝鸡。思谦遣梅州刺史申贵将兵二千驱魔壁，设伏于竹林。丁有旦，贵以兵数百压宝鸡而阵，汉兵逐之，欲伏而败。蜀兵逐北破宝鸡寨，蜀兵去，汉兵复入宝鸡。己亥，思谦进屯渭水，汉一兵五千戍宝鸡。思谦谓之，谓众曰：粮少敌强，宜更为后图。辛丑，退屯凤州，寻归兴元，贵潞州人也。荆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文献王高从会寝疾，以其子节度副使宝荣判内外兵马事。癸卯，从会卒，宝荣之留后。张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难节度使李宜音有隙，李守贞密求援于宜音，发兵屯延丹境上，闻官军为河中，乃退。贾臣允权以状闻，宜音亦自诉，朝廷和解之。初，高祖入大梁，太师冯道、太子太傅李嵩皆在真定。高祖以道帝赐苏与归，嵩帝赐苏逢吉。嵩帝中一藏之物即洛阳别业，逢吉尽有之。即嵩归朝，自以行迹孤微，是汉权臣常替替千金，多称及杜门。而二弟于以与冯吉子弟俱为朝士，时成久出怨言云：夺我居地家资。冯吉由是恶之。未及，松以两京宅券献于冯吉，冯吉欲不悦。翰林学士陶谷先为松所引用，复从而赠之。 汉法既严，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，宠任孔目官谢辉，凡入军狱者，使之随意锻炼，无不自污。即三叛联兵，群情震动，民间或讹言相惊骇。弘肇掌部进兵，巡逻京城，得罪人，不问轻重，于法何如，皆专杀不请，或绝口断舌，错金折颈，无虚日。虽奸盗秉纪，而冤死者甚众，莫敢辩诉。李与仆夫葛延玉未与范玉多所欺逆，与斥之，都其父甚急。延玉与苏逢吉之仆李成某上辩告与谋反，逢吉闻而又至之，因赵松置地收送侍卫狱，与自乌云与兄松弟乙生王宁及家童和20人，谋因山陵发引，纵火焚京城作乱，又遣人以蜡书入河中城，劫李守贞，又遣人召契丹兵，即聚狱上，逢吉取笔改20为50字。11月甲寅，下诏朱松兄弟家属及此所连及者，皆沉尸于市，仍厚赏葛延玉等，时人无不冤之。自是市民家皆畏惮仆隶，往往为所挟制。他日，秘书郎真定李访一陶谷，谷曰：“君与李世忠近远。”访曰：“足叔父。”古曰：“李氏之祸，古有利焉。”访闻之，汉出。古滨州人也，本姓唐，比晋高祖会改焉。史弘肇尤恶闻事，常曰：“此属清人难耐，每谓吾辈为族。”弘肇领归德节度使，为亲历杨乙收蜀府公吏，以一世骄横，何竟畏之如弘肇？复使以下望风斩颈，以皆下士之。越率前万民以书弘肇，市民不生其苦。初，沈丘人舒元、嵩山道士杨讷俱以游客干李守贞，守贞为汉所攻，遣元更姓朱，讷更姓李，名平，见到奉表求救于唐。唐建议大夫查文辉、兵部侍郎魏岑请出兵应之。唐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泉将兵救河中，以清淮节度使刘彦珍副之，文辉为监军使，岑为延淮巡检使，均于宜州之境。金泉与诸将方会时，后继白有汉兵数百在建北，皆羸弱，请掩之。金泉令曰：“敢言过谏者，斩。”即目伏兵四起，金鼓闻10余里。金泉曰：“相可与之战乎？”使唐士卒宴兵，莫有斗志，有河中道远，势不相及。丙寅，唐兵退保海州，唐主谓帝书谢 请复通商旅，且请设守贞，朝廷不报。人参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，庙号高祖。十二月丁丑，以高保荣为京南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辛巳，南汉主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北面招讨使，将兵击楚，攻贺州。楚王西广遣决胜指挥使徐之新等将兵五千救之，未至，南汉人已拔贺州，凿大井于城外，复以竹帛加土下施基轴，自嵌中穿穴通井中。新之等至，引兵攻城。南汉遣人自穴中发击，楚兵西陷，南汉出兵从而击之，楚兵死者已千数。知心等遁归，西广斩之。南汉兵复陷昭州。王景崇雷表告急于蜀，蜀主命安思谦再出兵救之。壬午，思谦自兴元引兵屯凤州，请先运粮四十万斛，乃可出境。蜀主曰：“观思谦之意，安肯为朕进取？”然一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，以馈之。戊子，思谦进屯散关，前马步使高彦筹、梅州刺史申贵、积汉建阔安都寨破之。庚寅，思谦拜汉兵于玉女潭，汉兵退屯宝鸡，思谦进屯磨壁。韩宝珍出新关，人臣均于陇州神前，汉兵不出，宝珍已不敢进。赵辉告急于郭威，威自往复之。时李守贞遣副使周光训、皮将王继勋、聂之玉守城西。威借白文科刘慈曰：“贼狗不能突围，终为我擒。万一得出，则吾不得复留于此，成败之际，于是乎在。”贼之萧锐尽在城西，我去必来突围，而曹谨备之。威至化州，闻蜀兵食尽隐去，威乃还。韩宝珍闻安思谦去，亦退保公川寨。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作以宴词挑前蜀安康长公主，丁酉罢守本官。